屠呦呦在获得今年诺贝尔奖的同时，也带动了人们对于青蒿这种植物的兴趣。有人说获奖的青蒿素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青蒿，这个说法有道理吗？青蒿、臭蒿、黄花蒿这类植物的家庭到底有多大？呦呦鹿鸣是《诗经》当中的一句话，也是屠呦呦名字的来历。那么在《诗经》中还有哪些植物的记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是2015年的10月9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都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要说到的是，在29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86年的10月9号，原苏联的科学家揭开了龙卷风的奥秘。在此之前呢，我们认为啊，龙卷风是尘埃的魔王。龙卷风呢，来的时候悄无影。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声息，就突然间呢就出现了，走的时候呢也是瞬间就消失了。所以过去呢，当我没有搞清楚这个大气物理现象的时候呢，对于龙卷风是产生着很多的忌惮啊。实际上呢，通过原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呢，他们发现呢，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大气现象。龙卷风呢在来临的时候，它的漏斗状的漩涡里面呢是呈现着螺旋状的雨，漩涡内部的旋转速度非常的快，可以超过音速。根据呢科学家们的计算，当漩涡的直径呢达到200米的时候，龙卷风当中的旋流的功率可以达到3万兆瓦。这3万兆瓦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10座巨大的电站的功率，这龙卷风当中所蕴含的能量还是非常大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搞清楚了龙卷风产生的原因，那就是在龙卷风出现之前呢，首先是会产生气旋，气旋是冷的和热的大气呢所相撞的时候所产生。如果呢气旋在整个运转的过程中呢，还遇到了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河流啊、湖泊啊，这些河流和湖泊的水呢就会被卷走，变成了非常非常快的旋流。根据物理学的定律呢，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呢所形成的龙卷风的漏斗所形成的漩涡会上升到非常寒冷的大气层，水呢会在这里结冰，从而呢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在原本啊，原苏联科学家的研究过程中认为说呢，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来去呢让人为吸收龙卷风当中哪些能量。因为呢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直径200米的龙卷风里面呢所蕴含大约是10座电站的能量啊，但时至今日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可以让龙卷风的能量运用于人类的生活。屠呦呦在获得今年诺贝尔奖的同时，也带动了人们对于青蒿这种植物的兴趣。有人说获奖的青蒿素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青蒿，这个说法有道理吗？青蒿、臭蒿、黄花蒿这类植物的家庭到底有多大？呦呦鹿鸣是《诗经》当中的一句话，也是屠呦呦名字的来历。那么在《诗经》中还有哪些植物的记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

拿到一个干燥的个体叫弗林格。 嗯 啊，这个在我们的这种就是它的交易啊或者流通的过程中，这个叫弗林格。 嗯， 然后这个弗林格怎么样吃的，切成小条儿或者说磨成粉以后啊，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点心啊，或者做其他的用途。 嗯，原来茯苓是个蘑菇。嗯， 对对对， 啊。好，来，我们时间有限，最后再给大家来解读一个啊。啊，刚才我们说的那句真是太美了，我还得再说一遍。嗯，山有真，喜有灵，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但是下面这句呢，讲起来感觉跟上一句的意境有点差。下一句是，嗯，谁味吐苦，其甘如芥，燕耳新婚，如兄如弟。说的是荼。 嗯， 哪个荼呢？如火如荼的荼。 如火如荼， 还有王菲呢，有首歌叫开往荼蘼。嗯，还是开到荼蘼。 对 到底这个荼是什么呢？ 荼现在有不同的解释。一说是认为它是苦菜。 嗯， 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菊苣啊啊，这样子一些苦的东西啊，比如说或者说我们路边看到那种小的长得非常像苦风精，但是比蒲公英有纤细那样的苦菜。 嗯， 一说是这个，另一说是白毛。 嗯 啊，就是白毛的花啊，长出来像芦苇一样那种白毛的花。所谓的如火如荼这个成语怎么来的，就是军队整齐列队的时候，有人穿的是红色的这种战袍，有人穿的是白色的战袍。 嗯， 啊，往那一列队，哇，好那个雄壮这样子一个样子。 哦， 啊，所谓的荼就是白色的。至于说荼蘼，那又是另外一种植物了。荼蘼其实是蔷薇科我们叫悬钩死这个属的植物了。 啊我们通常说的黑莓啊、树莓啊什么的，跟它有关系啊。那个树也是白花。 嗯， 是吧？看着非常白。 现在越来越佩服能够去研究植物的人了，包括命名的分类的学家。 嗯， 得需要记住这么多的不同的物种。 对， 而且用来用去就那几个字儿。 对对对，而且你差一个字儿、半个字儿，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啊。 对，哎呀，学习的越多，就感觉自己越无知了呀。谢谢石军博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讲了讲关于青蒿，关于呢相关的植物，以及呢《诗经》这本诗歌宝库当中的一些植物。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讲更多的内容。再次感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 谁为谁心？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生。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望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去海南玩。